朝鲜的南朝鲜人权对策协会17号发表了公报，导致岁月号大惨祸的举世罕见的杀人恶魔必将遭到严正审判。公报就南朝鲜发生震惊世界的岁月号大惨祸有三年仪式，再一次向全世界揭露了披着人皮的野蛮集团、天下头号败类朴槿惠逆贼和傀儡保守集团的丑恶、卑鄙和道德低劣。